喂，欢迎收听坚尼地道啊！今日咧系呢个4月9日星期六嘅晚上啊！咁喺我哋身边咧，咦有三个人啊，有我爆石啦，有糖水，同埋唔系阿 Sam 啊，系阿肥仔啊！大家好， 喂，大家好啊！ 阿 Sam 咧用自己的方法即系潜逃咗啦，咁所以而家阿 Sam 已经唔存在啦，咁即系暂时唔存在啦，咁我哋咧即系冇办法，一定要揾个主持咧，即系有翻啲人啊去讲下嘢咁样。所以呢我哋诚邀咗喺香港嘅肥仔，喂肥仔好耐冇见啦。 好耐冇见啦真係。之前我最上一集系都系去年嘅六四。 嘩即系都起码成一年前咗喇。 喂我想讲一样先，而家我哋呢个节目系第一个跨国界跨太平洋嘅呢个网头节目啊。 是咪第一个咩？ 指性事件啊！ 嗱，因为肥仔已经正式成为我哋主持啦嘛，咁所以咧，即系呢个头先阿糖水讲嘅嘢系正确嘅，可以叫 TPP 四眼乜乜乜系嘛？因为我哋三条都系四眼嘅。咁 anyway 啦，喂，嗱，咁首先讲咗样先，因为咧我星期一就要翻香港啦，咁我原本就好担心嘅。因为呢我要一个人睇住两个细路哥咁样去飞一程9.5小时飞机，我好担心即係喺机场点样去处理呢两个细路哥。咁而家我今日开心咗好多个人。 点解？ 即係阿梁特首呢即係做咗个好 example 俾我，原来我係可以喺机场度呢就同啲职员讲话，你可唔可以帮我将啲即係我入咗去先，跟住呢叫我老婆呢就出去同啲职员讲，就话你可唔可以将嗰啲行李呢就帮我拎入禁区。咁直接俾我，咁我就唔需要拎住咁多行李呢就上飛機咁辛苦啦，咁我可以叫啲即係我哋專心睇住細路哥，但係而家心情非常之開朗。 你傻㗎你咁嘅特首。 佢啲外國人點識分香港人嗰啲樣 子。我哋仲要同外國人講啲，我以為你喺我香港講嘅。 喂咁你呢啲香港國際城市嚟㗎嘛，咁所以即係喺 apply 到香港，我相信都 apply 到雪梨呢啲咁嘅即係二等機場啦，係咪？喂咁阿肥仔今日叫得你上嚟即係做主持呢，咁就知道你呢去睇咗10年喎。 係睇咗。 是嗱，喂，有冇感动流涕啊？你去边度睇先？你边度睇先？ 我喺一间教会里边睇嘅。 哦 ，OK， 咁好，教会肯播10年？ 香港好多教会播10年啊！ 哇，咁哇反共啊！大家一齐 反啊！嗰日大家都反啊！ 点啊点啊！咁多唔多人睇啊？ 嗰日因为我翻嗰间教会系有两层嘅，即系大礼堂嗰度，咁两层都爆晒咯。 嘩 ,ok, 係多咩人啊，年轻人啊，定係即係其他人都 有。多年龄都有嘅，即係譬如話我有啲親戚都有去睇，咁佢哋嘅年龄係60几岁㗎啦，咁樣都有。咁佢譬如好年轻嘅时候，譬如話啱啱入大學嘅都有咁樣囉。 喂睇完阿牧师有冇出嚟做叫人舉手決志。 其实咁話。冇呼嗰日我嗰日好似冇呼召嘅，嗰日好佢一个类似研讨会咁样嘅嘢嘅。咁 研讨啲咩嘢？ 有冇收奉献？ 咁有冇收奉献啊？有冇收奉献咧？ 咁冇啦嗰日。嗰日我记得咧就系、是、一个，我唔记得一个讲员系咩身份啦，但系佢系除咗系熟习圣经之外咧，佢系亦都研究香港政治嘅，即系但系佢系一个新加坡人嚟嘅。 哦，咁即系其实即系播完套戏就仲有讲到添。 佢先有个短嘅 message 啦，跟住之后有个 Q&A 嘅时间咁样咯。 即系外围嘢唔讲字啦，咁讲下套戏啦。喂，你觉得呢套戏值唔值得攞最即系咩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先？ 好多呢排好多人回应呢套戏得奖嘅，譬如话好多人论资源啊、论时间啊、论拍摄手法啊，咁好多人都话郭富城嗰度。应该攞多过佢噶，咁但系 咁点都好过嗰套咩智取咩山啊，嗰套都唔系香港电影嚟嘅， 乜嘢嚟噶嗰套其实系 智取威虎山咯，哇喺嗰啲 TV Pack 度有啊，徐克噶嘛，徐克就大片嚟啦，明显。 其实而家好多戏咧，即系而家好多戏都系中国嘅投资者同埋香港即系而家夹翻一齐拍咯，所以点解话好多唔系应该咁讲，应该话唔系好多人会拍到10年呢一种嘅题材咯，就因为呢个原因咯。 系， 咁嗱，咁我預咗聽個觀眾都即係知道十年係一套咩戲啦，亦都知道或者有去睇啦，或者好想睇啦咁樣。咁講少少嚟聽下啦，即係十年呢個故事就係、是、分咗做五個單元嘅，即係由五個小單元嘅故事組成啦。OK， 咁其會由唔同嘅導演拍啊，唔同嘅有唔同嘅即係題材啦咁樣。咁嗱。讲重点啦，阿肥仔，你觉得即系成套戏最触动到你系咩呢？ 其实最触动我呢，佢有五个故事咁样啦，即系佢分别系浮瓜、东禅、方言、自焚者同埋本地蛋咁样。咁其实最触动到我嘅系自焚者嘅， 呢 一个当日亦都即系睇完，即系今晚去到尾声，即系呢一个故事去到尾声嘅时候，系好多人。都喊啊咁样样，即系点解会咁触动到我呢？因为个故事系讲紧当时有个年青嘅社运领袖，就因为要反呢个基本法23条入咗狱，跟住喺监狱里边绝食身亡嘅。咁跟住就一班支持者啦，就去到英国驻港领事馆，因为去支持呢个青年啦。咁跟住，但呢个自焚事件发生之前呢。香港发生一场镇压啦，即系好似情况就好似2014年雨傘革命咁样嘅，咁但系当时咧就觉得要将行动升级，所以就要自焚啦咁样样。而之后去到最尾嗰一幕，即系本来当时不断嘅都系一啲年轻人去自焚，去到最尾嗰一幕咧，系由一个婆婆佢撑住一把遮，同埋攞住一罐火水行上去。英国驻港领事馆嗰度，跟住去到领事馆面前咧，将啲火水倒自己度啦，跟住再点火咁样。而最尾系即系最完嗰幕咧，即系最尾完美嗰幕咧，净系烧剩个遮嘅骨咁样嘅。 咁即系其实暗示即系个阿婆都自焚咗啦，系咪？ 好多人都认为话，香港啲年青人因为有啲咩事唔满意就去绝食，去自焚咁啊。但系其实讲到，但系到最尾去到唔止年青人咯，其實係年長嘅，一長者嘅，可能佢都覺得香港入面對一個問題，亦都好似好難有個出路。 嗯， 咁所以就要透過呢樣嘢去將呢件事去俾大家去關注，去亦都即係代表話好多嘢係要透過血汗、透過代價去爭取咁樣。 咁你見到頭先話，即係話好多人即係話感動位啊，或者觸動到佢哋啊。咁你覺得佢哋觸動到啲咩嘢咧？都係咪同你嗰、那個想法差唔多咧？你估，或者你同翻你啲屋企人傾嘅話， 我自己諗翻呢套戲，即係呢一 part 咧，即係點解佢點解喊？其實即係基於一個即係人道立場嚟講啦，即係始終都係有血肉有生命噶嘛，即 係自我犧牲。 係啦，要自我犧牲。要系用呢个咁样嘅方法去自我牺牲，即系佢哋会觉得可惜啦、啊，还是系香港真系冇希望到要咁样啦，而去触动到佢哋咯。 我自己就冇睇过呢套戏啦，咁就睇晒 description 啦，咁又之前睇过啲 trailer 同埋即系 follow 睇过啲 news 啊咁样啦，咁但系我觉得都 OK 嘅，即系其实佢又唔系话真系一套。有咩政治好强嘅政治message 嘅电影嚟㗎喎，但而係反而係相对拍出而家香港嘅现实，用一个艺术嘅提炼去拍出现在香港嘅 现实出嚟㗎喎。而佢当然佢将个故事话喺10年后发生啦。即係话其实佢係相对客观，就係讲緊而其实而家香港已經發生的事，同埋香港人嗰種態度同埋應對的方法嘛，即係話其實自焚點解你點解係自焚？點解大家會有共鳴？香港點解唔係燒緊死佢咧？係自焚咧？咁因為其實而家香港人就係處於呢個咁嘅心態。 某程度，我覺得自焚咧係唔係一個進取嘅方法咯？我自己覺得，即係預期係好似唐先生講，預期。燒死自己，點解唔燒死佢咧？咁樣咁真係喎，即係譬如話，你見到即係以前民主派嗰種和理非非咁樣嗰種嘅抗爭手法，都而即係去到話，即係我哋要保持住和平理性非暴力咁樣。咁但係去到最尾， 你選擇唔係行前一步去爭取，而反而嘅係你去燒 Q 死你自己，去將呢件事帶到大家關注。得講或者咁講啊，去講翻一四年啦，雨傘革命啦。當時我相信冇香港人唔知道發生咗咩事啊嘛。但係點解都仲要係去到譬如話去到最尾要絕食啊咁樣樣，而去再提高大家關注。咁我覺得呢樣嘢反而即係你對比翻旺角大戰之後，即係今年年初一咁樣咁。個對比係好大嘅，其實而家即係香港個即係抗爭嘅手法，即係無論係本土派定係由而家民主派即係泛民嗰班咁樣。 係，即係其實即係標案呢樣嘢咧，我都覺得有啲嘢想分享一下嘅。即係嗱，我有喺澳洲，我又冇得睇啦，我話冇得去教會睇十年啦咁樣。但係我都係睇 description 啊，睇下啲 trailer 啊，睇下啲影評啊咁樣去分享一下。我發覺好似當然啦，嗱呢套戲咧係已經係2015年拍啊上畫嘅事啊，咁所以咧佢哋係唔會知道2016年發生咗呢個旺角呢個嘅暴力抗爭或者係呢個嘅旺角騷亂呢件咁嘅事嘅，咁所以即係我覺得佢係一班譬如話有心或者想喺即係呢方面度攞題材嘅導演咧，就想去帶出一個或者創造啲思想空間俾啲香港人，就發覺如果照翻住而家香港呢條水嘅話咧，即係嚟緊十年之後，香港會發生啲咩事咧？咁樣就有依五個故事咁樣。咁我覺得幾得意嘅，作為一個藝術作品或者作為一個文化角度去睇呢樣嘢，我覺得係非常之好，或者係有啲新鮮感，起碼唔使睇即係智取威虎山啦，係咪先？咁但係我覺得有問題嘅地方就係咧，如果大家將十年呢一套戲或者十年攞最佳電影依一件咁嘅事或者依件咁嘅事變做一個變做一個抗爭模式咧，我覺得就好大問題啦。因為一路以來香港都係用依種方法去表達訴求嘅。即係譬如話有啲嘢，譬如話香港隊對去中國隊嚇、啊，即係大家去撐香港隊，咁跟住香港贏咗或者香港和咗啊 ，share 到爆啊，洗曬牌咁樣啦。咁呢個十年亦都係一樣啦，十年依套電影嚇攞、啊、到香港電影金像獎咁啊，有狂 share 啦。跟住4月1日即係全城都播十年嗰、那個公共影院即係又係咁 share， 哇好多人啊，好開心啊，或者哎呀真係好啊，香港有希望啊！喂，我唔覺得咁樣係香港有希望，你明我意思啊？即係香十年攞呢個香港電影金像獎，唔係代表香港有希望喎，因為攞完 電影係冇關係嘅。呢套電影就係話俾你聽，你哋唔可以繼續咁樣嘛，唔、 啊、 可以繼續喺自焚者方言，即係或者佢冇一個答案啦、啊，但起碼佢係好似一面鏡子咁提煉咗出嚟，話俾你聽，你而家係咁樣，唔該你諗下，你係咪應該繼續咁樣啊？咁樣啊？ 即係我記得我知道十年有一個，譬如話即係比較爆嘅一句就係話咩十年喂為時美晚定為時已晚係咪啊？阿肥仔， 為時美晚。 為時美晚係咪？咁我想問下你，譬如話你睇完呢套戲之後，為時美晚對你嚟講呢句說話係咩意思呢？ 為時美晚嘅其實係因為你見到即係佢點解佢要講十年，即係個題材十年，即係2025年咁樣啦。咁佢當中每一個嗰五個故事裏面講到，譬如話即係點解要自焚者係反基本法3条，本地彈係講緊一啲少年軍去攻擊一啲標榜自己係賣本地嘢嘅店鋪，方言係講緊普通話全面取代咗香港嘅作為一個官方嘅語言咁樣樣。東時嘛浮誇呢啲，其實每一樣都講緊一啲中國嘅滲透或者中國嘅好似將香港赤化咁樣。佢講緊即係如果用翻自焚者做一個例子嘅時候佢當中帶出嘅訊息，除咗係話，除咗自焚之外咧，就係裏面嘅學生係覺得香港獨立先係唯一個可行嘅方法咯。 哇，好進取喎！依、這個如果係咁嘅話，即係依句香港獨立先係唯一嘅方法嘅話，好進取啊！ 所以就係點解大陸咁驚？點解金像獎？點解佢哋即係知道十年入圍最佳電影？點解佢選擇唔播？就係因為佢哋。唔想大陸啲人見到香港係提倡緊呢樣嘢囉。

都要俾啲想象空间嘅，系咪？ 嗯嗯， 即系 都咁。但系问题就系，我觉得你讲得啱，就系话其实你可以，你睇完之后系可以剔嗰个黄丝个嘥噶，你可以觉得即系悲情一番，跟住就做翻入边做嘅嘢噶，一样。 香港由始以来到而家一路 running 嘅模式就系悲情。你睇六四。你睇下六四呢個嘅，即係密亡六四呢個嘅每年嘅六四六月四號 ，OK， 即係你又再睇下所有嘅遊行啊、剩啊嗰種嘅和理非非抗爭模式 ，OK， 嗱，我而家唔係鼓勵暴力嚇，只不過係話一路以嚟呢幾廿年嚟，香港一路都係用緊呢個十年嘅抗爭模式去 run 緊嘅。如果呢套戲都話埋俾你聽，十年之後自焚都唔 work 嘅 ，OK， 咁係咪有啲新嘅思路要出翻出嚟咧？ 因為香港是一個比較 commercialized 一個商業化的社會呢，所以某程度我怕觀眾那一個 moment 他們看完之後很有感動的，但到出回來了，到去面對這個社會的時候，你不會即不可以排除的一件事，就是說去到即如果啊將來還有一次類似雨傘革命這樣的規模在金鐘那邊，譬如14年他們唱在金鐘穿曬手機做曬燈去唱今天我，但是可能10年後可能他的抗爭模式就是大家一起坐在這裡去看10年咯。 是，即是我覺得是10年會是一種悼念式的一個紀念活動咯。 是啊，是 冬蟬。 是啊，即是我覺得好像冬蟬這個故事一樣的，如果你大家看個電影 description 的話。即係我佛思到嘅就話，如果香港繼續用呢一種嘅抗爭模式嘅時候，只不過係你每一年嘅雨傘革命紀念嘅時候，都會拎出嚟播十年，播自焚者。到自焚者都睇到麻木咗嘅時候，佢哋就唔會啲年輕人就唔會好似呢套戲咁樣走出嚟自焚啦，因為哇睇咗咁多次都知道冇用咯。係囉，我就係覺得呢一種被動式嘅抗爭模式呢係唔可以再出現㗎。即係譬如話喔，呢一個熱潮，譬如話你知道我哋香港人幾咁短暫㗎啦，三分鐘熱度㗎啦 ,ok? 即係 share 完之後 ,share 爆咗之後，咁咪咁囉，到時出 DVD 又可能會 hit 一陣啊，有啲紀念商品出嚟啊，哎呀我真係好啊，我喺呢度有份啊，即係可能為咗抗爭出咗分力啊咁樣。咁冇意思喎，唔 work 㗎喎 ,ok?咁但係即係我想帶出嚟就係話而家唔 work 啦，即係呢個抗爭模式唔 work， 我哋就要用其他方法。咁有咩 work 呢？可能 work 嘅就係、是、即係譬如話而家葉普成推緊呢個嘅即係全民制憲五區公投啦，即係或者係去到再順啲嘅港獨啦，即係要推到呢個咁嘅層次啦。咁糖水我知道你港獨有啲嘢想講。喂，講呢樣嘢之前要問下肥仔喎，喂肥仔，你支持港獨㗎？ 我支持港獨，即係點解會支持港獨，係當你見到我自己嘅政治啟蒙係由兩年前開始，當你見到咁大型嘅群眾運動都唔 work 嘅時候，咁仲有啲乜嘢可以影響到香港政府，仲有咩可以迫使到香港政府同埋中國去俾香港人有呢一個民主嘅權利啫？咁就係、是你連咁大型嘅佔領啊，79日啊都冇成效，失敗咗嘅時候，咁其實你真係得返自決，你真係得返去唯有係香港自己成為一個國家㗎喎，其實。 係、哎、唐水繼續，唔好意思。 係因為上集講過啦，咁但係我覺得講得唔夠清晰，或者同埋應該再講多少少。唔夠多啊，量同埋深入都唔夠啊。咁其實上集都講過啦，就係話譬如而家有啲民主黨嘅泛民嘅議員，例如話梁家傑咁樣，佢立此全照唔支持港獨。咁呢樣嘢要講清楚囉，你點樣又支持民主但係又唔支持港獨。咁譬如你咁樣講嘅時候，你話你唔支持港獨，如果你係一個稍微你一個唔係文盲嘅記者啊，你聽到呢句說話，你跟進嗰個問題就你就應該要問佢，咁你唔支持港獨係咩意思呢？你係咪你唔支持港獨 ,ok, 咁你支唔支持人民自決呢？你支唔支持香港人有權利去投票獨立呢？咁你一定要答呢個問題。ok, 如果你係唔支持

咁佢冇㗎嘛。 即係本身其實已經係一種區隔嘅時候，即係你點樣去擁都係擁唔到啲人上，即係你見到嘅唔係淨係珠海住呀，即係譬如話大學呀、有我睇返即係有廣告就係話，哎你喺香港識唔到學咩，唔緊要你返大陸讀書啦咁樣。即係其實都係做一套。係 唔會發生㗎呢樣嘢，係唔會發生㗎。是不會發生的，一定是失敗的。咁但是如果你真的將它區隔了的時候，即是好像我剛才說的，咁一切咪好合理囉。即是你匯豐就是匯豐，浩南哥那些桑拿浴室就是桑拿浴室，咁跟住你新加坡就是新加坡，咁你馬來西亞就馬來西亞，或者印尼就是印尼，咁你不會互相有一個互不侵犯嘛，即係話你而家民進黨或者係本土派，你好似覺得佢短期內佢係對你一個挑戰，但係其實長期嚟講唔係喎。因為泛民佢係大中華交嚟㗎嘛，佢係要結束一黨專政㗎嘛，長期嚟講泛民先係對共產黨嘅威脅嚟㗎嘛。咁你嗰、那個民進黨都係㗎，國民黨係諗住反攻大陸㗎嘛。 其實他們先激進派 嘛，他們先激進派，他們先會影響到你的嘛。 即是如果我吹港獨的話，其實呢是對你的政權沒有影響的，因為呢我是不需要，我是不推翻你一黨專政，你就繼續做你做的事，我不要 under 你而已，這樣 是啊，就是這樣，我是對你 是有好處的，還有我 做什麼都我是不會理你，我是不會影響到你的嘛。如果港獨之後，即係譬如話，但係佢唔係咁諗嘅，佢嘅諗法呢就係點樣呢，佢諗法呢就係、是、即係譬如話，如果我喺我喺香港，我掛張大海報出嚟要真補選咁樣啦，咁就即係影響唔到大陸，影響唔到大陸，咁但係而家佢都覺得影響到啦，咁譬如我再激啲呀，我掛張喺獅子山度掛條再大啲嘅出嚟喺度，習近平屌你老母咁樣咁咪影響到佢囉。咁佢嘅諗法就係話，喂咁樣唔得喎，如果你咁樣掛喺度你又唔受我管嘅，咁咪大鑊。咁但係事實唔係咁樣㗎嘛。因為如果多獨立咗嘅時候，我就唔理你㗎啦。我點會即係等於我唔喺香港掛，我喺澳洲掛，我喺美國掛，但我唔會咁做㗎嘛。 我唔需要咁做， 我唔需要 鬼。I don't f care 咁樣啦嘛，係咪？ 因為到時會係 nobody cares 嘅咯，其實係另一個國家嘅嘢嚟㗎嘛，本身係。 係啊，係啊， 嗰啲係要去到外交嘅層面㗎啦，即係要去理嗰個。 係咯，但係去到嗰個位，其實即係你我哋咁樣講啦，其實我哋都講咗兩三集關於港獨嘅事，我都覺得都係冇嘅，其實都係比較遙遠嘅事嚟嘅，即係你話十年，其實應該就係拍，即係香港獨立咗應該點樣啊，咁先至叫做抗爭啊嘛。係咪先，即係香港成為一個國家啦，我相信啦，俾埋料你啦，拍一套戲叫做七年咁樣，就是做香港已經獨立建國啦，已經 香港獨香港獨發生嘅事啊。係 啦，咁樣香港獨立咗發生嘅事，咁啊掂啦。 係啲人覺得 建條嗱香港呢咁公理係咪先？建咗條水十年咁屈啦，開套戲叫五年，或者開套戲叫廿年就係、是、講香港獨立咗點樣去同中國周旋 跟住啲人講中國啲嘢，跟住香港啲人就你關我咩事啊嗰啲嘢咁樣 係咪，我覺得呢個可能係睇下前面條路點樣行啦。 因為點解話大陸唔想香港獨立，即係覺得係點解當時點解打壓得十年，打壓十年呢套戲咁勁，即係同埋即係點解要打壓香港主張獨立呢，其實我覺得某程度倒返轉嚟睇，其實如果香港能夠獨立嘅話，其實對中國反而有利嘅。即係點解點解咁講呢，即係講中國經濟，其實大家講緊資爆其實會唔會發生呢樣嘢。咁其實今年啦,Moody's 將香港個 rating 降級由 stable 到 negative。原因係因為香港同中國越嚟越緊密，即係無論係政治或者經濟嘅體系，就越嚟越緊密，所以因為本身中國嘅政治和經濟體系本身是給不到國際投資者信心的嘛，所以當